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没有追击，他有他的想法。今日这一战，他并不准备击杀千仞雪，就像他说的那样，千仞雪曾经给了他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个人情他必须要还。而从这场战斗一开始，唐三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动之中，并不是因为千仞雪的强大，而是他刻意营造出来的形势。今日他不能杀千仞雪，但他却要尽可能地摸清天使之神的各种能力，下次再见时，他就绝不会再给千仞雪任何机会了。千仞雪虽然在反思中找到了自己在战斗中的不少缺点，但是他的大局观和智慧终究还是逊色于唐三一筹。也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两人虽然拥有同一级别的神奇，但神念却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之上。气馁对于正在战斗的一名强者是极为可怕的，千仞雪心中此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面对如同大海般深邃的唐三，他仿佛觉得不论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战胜他。没有再攻击，千仞雪只是静静地看着唐三，眼中光芒闪烁，手中天使圣剑轻微地摆动着。他知道今日即使再战下去，自己也不可能赢了。 难道我永远都无法战胜他了？等到他那传承的海神技能熟悉之后，再次战斗，恐怕我会更没有机会。 离开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吧，平静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只要你放弃武魂帝国，我不会去找你的麻烦。有一天，当我们在神界相见，再无凡俗之事侵扰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会成为朋友。 千仞雪笑了，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唐三惊讶地发现，先前千仞雪眼神中的那一丝颓然竟然消失不见，天使圣剑上光芒一闪，已经悄然收回到她体内。 唐三，你真的很强，不愧是被我看中的男人。也可以说，你是我一生中唯一动心过的男人。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逃避什么，我会正视我们之间的一切。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但从刚才的战斗来看，我的神念确实不如你。你对海神技能的应用分明还不算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无法杀死你。等你熟悉了，我恐怕就更不是你的对手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同等级别的神。我的实力不如你，但并不代表我不能拉着你随我一起去死。爷爷死了，我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武魂帝国的权力又算得了什么？我无牵无挂。今日之战就到这里吧。你记住了，下一次我们再相遇，我一定会拉着你一起到另一个世界去。你不是说在那里我们会成为朋友吗？那好，我就成全你。暂时再见吧，我的爱人。 话音一落，千仞雪骤然收翼后退，在唐三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转眼间已经化为一道金色的流星，消失在天空尽头。空中的天使领域也随着他的离去而缓缓散去，手持海神三叉戟，唐三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千仞雪并不可怕，天使之神我也没放在眼里，但是一个随时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神级高手，却是致命的威胁。 千仞雪说的没错，他或许不是唐三的对手，但如果他以生命为代价与唐三拼斗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很难预料了。一个神不惜生命所爆发出的力量，绝对可以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唐三实力虽然要超过千仞雪，但也只是一线之隔。一丝苦笑浮现在唐三嘴角处， 左手在如意百宝囊中拂过，将小五释放了出来。只有搂着自己的爱人，唐三有些激荡的心情才能平复几分。 唉，没想到在我带给他的压力作用下，他竟然能够破开自己的心魔，也弥补了我这个破绽。再遇到他恐怕就不好对付了。我本想在他心中种下一颗失败的种子，今后他再遇到我时就会产生出无法战胜的想法，可他却用同归于尽这四个字破开了自己的心魔。他没有牵挂，可我却有。我舍不得父母，舍不得你和我们的伙伴，我做不到他那样视死如归的境界。本来应该存在的优势恐怕就要被他拉平了。 别想那么多了，总有办法的。他应该会去武魂帝国与天斗帝国对峙的前线吧。这次回去的可不止你这个海神，同时还有我们六个人啊。我们都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天斗帝国整体的实力大幅度提升，你当然不需要和千仞雪拼命。就算他拼命的话，你打不赢难道还拖不住吗？只要我们战胜了武魂帝国，总有办法对付他的。必死的意志出现容易，但想要一直维持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呀。 没想到你比我看的还要清楚。你说的对，我是绝不会和他拼命的，只需要不让他影响到主战场就可以了。老婆，看样子你比我还要聪明啊。 哥，我们可还没正式成婚呢，赶快回去吧。不知道大家的魂环吸收的怎么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魂环，肯定都十分拼命，千万不要出现危险才好。 听小五提到伙伴们，唐三也顾不上其他，背后八翼舒展，化为一道蓝色幽光，直奔海神岛。千仞雪走了，正如小五所说，他一定会去主战场，唐三也不能在这边耽搁太长时间，万一他在那边凭借神力伤害到了他的亲人，那可就后悔莫及了。蓝金色的光芒从天而降，唐三带着小五重新回到海神山山顶之上。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静静地盘膝坐在那里，眼看唐三和小五归来，连忙起身见礼。 各位前辈不用多礼，我不是说过吗，今后只要没有外人在的情况下，你们直接叫我的名字就是了。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还都在吸收魂环之中，似乎正在突破极限。他们的意志力比我们当年要坚定的多了。 以戴沐白为首的五人还没有完成对魂环的吸收，但每一个人身体周围都有一层淡淡的粉红色雾气，那可不是什么能量，而是从他们毛孔中散发出的鲜血与身体周围能量融合在一起产生的效果。也难怪他们会拼尽全力去冲击自己的极限。眼看着唐三已经成神，对众人的刺激可想而知。七怪亲如一家，他们当然不愿意被落下得太远。追上唐三的步伐是不可能了，但尽可能的提升自身实力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想法，尤其是神赐魂环不可多得。有了这个机会，他们又都是冲击最后一个魂环的吸收，这可是拥有十万年魂环的绝佳机会。他们又怎么会不全力以赴呢？史莱克七怪最少也经历了海神岛上的黑级五考，他们心智的坚毅程度远超普通魂师。其实他们每一个人放在斗罗大陆上都是出类拔萃的魂师强者，只不过有唐三这么个怪物摆在前面，他们自己才不觉得自身如何强大。此时完全将心神放在融合魂环之中，不达到最佳效果，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也要开始了， 加油。 有唐三在，自然不怕伙伴们出现闪失。小五的身体强度更是仅次于他，吸收魂环不成问题。小五目前要吸收的是两个魂环，直接从魂圣跳跃到封号斗罗级别。小五就在唐三身边盘膝坐下，取出一枚神赐魂环，在他的意念控制下，魂力注入其中，开始了自身第八魂环的吸收。神赐魂环化为一圈金色的流光，盘绕进小五体内。伙伴们吸收魂环还需要一定时间，唐三身上的海神神装以及三叉戟都已经收回体内。此时没有释放神力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人， 背负双手遥望远方大海，他的神念无尽地释放开去，脑海中却回想起先前与千仞雪的一战。尽管战斗的时间并不长，但整个过程还是极为激烈的。唐三能够反败为胜，就是占据了神念超过千仞雪的优势。他在技能上的优势还没有体现出来。经过先前那一战，唐三发现自己在传承海神神旗前所有魂技还都能够使用，而且经过海神之力的浸润之后，这些魂技都成为了自己的海神神技。再加上传承自海神的技能，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神技相当之多。海神的技能还需要摸索熟练，而自身的技能却已经进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原地，唐三脑海中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技能。到了他这样的层次，根本不需要去实际演练技能，只需要通过神念在心中模拟，就能将技能中的奥义在实战中应用出来。唐三仔细地熟悉着这些技能，再结合自己先前与千仞雪一战中海神领域的效果，虽然是站在那里，但他也渐渐地进入了入定状态。当然，他始终留下了一道神念在周围，关注着伙伴们的情况。一旦出现危险，他立刻会从入定状态中清醒过来。随着时间推移，六怪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变得越来越强大，几乎每个人都被浓郁的雾气包裹在其中。这种情况对于魂师来说极其危险，想要突破自身极限，就要时刻令自己的身体处于崩溃边缘。一旦身体承受不住，或者心中的那份坚持崩溃，那么他们也将彻底被神赐魂环的力量摧毁。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在旁边看着史莱克七怪，眼神交流中他们都看出了彼此心中的那份惊骇。这些年轻人实在是太出色了。唐三就不用说，才20多岁的年纪就凭借自身实力修炼到90级以上，就算其中有运气成分在内，他的天赋也是毋庸置疑的。回想他通过的海神9考前8考，哪一项不是徘徊在生死边缘？而且就连小五那顶级1考的大部分压力也都是由他一肩承担的。在外人看来，唐三在短短5年时间就从不到70级的实力一直提升到80多级，离开海神岛。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却清楚地知道，那是拿命换来的，一个不好随时都可能覆灭。那时候的海神斗罗波塞西可不会给予他任何帮助。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